大家好，我们还得将经文念一遍啊。佛说十善业道经第三面倒数第二行啊，从第二句念起。二心无色，不可见取，但是虚妄诸法即起，毕竟无生，无我我所。这是一小段。昨天讲了两句，说明这个心呢不是色法，不可见，不可取。那么今天接着说呢，这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经上说的这些话，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实心，不是真心。因为真心呢，它不是虚妄的，它是真实的。所以这个一看呢，就是阿赖耶识，但是虚妄诸法即起，毕竟无主，无我我所，无我所。那么大家学过相宗的百法明门论，如果对这部小论呢有一点基础，这几句话就非常好懂。我们知道百法是天亲菩萨将瑜伽师地论里面660法归纳成百法，便利于大乘初学。这是相宗入门呢第一门功课，初学的第一门功课。这个白法说什么呢？你懂得白法说什么，你就懂得瑜伽师地论里头660法说的是什么。它是将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归纳，归纳成100条，每一条里面所包含的都是无量无边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。无论是属于哪一个科目，心法能变。我们有的时候也说能生能变，能生也能讲得通，但是诸位要记住，能生可不是能现，能现跟能生的意思不一样，能现是真心，妄心不能现，妄心能变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。它有这个功能。这个妄心从哪里来的？但是虚妄诸法即起。虚妄是说它不是真实的。他怎么有这种现象呢？极其的中观论上有一首偈说得好，都是讲到宇宙人生诸法的根源。他说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 是故说无生。啊，我们可以说一部中观论五百颂颂啊，就是说明这个事情。这一桩事情，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彻发底源的现象，你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在佛家就称你为化身菩萨。啊，等于说你拿到这个学位了啊，你是化身菩萨了。对于这个现象啊，完全模糊迷惑不了解，这个人叫凡夫。凡夫跟佛跟菩萨没有差别，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认知上的不同。正如同我们现在学校读书一样，你拿到博士学位，他拿到硕士学位，啊，这个人没有文化，连小学都没念过。那都是人呢，都是一样啊，没有两样啊，啊，文化程度上差别不同，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，这个设法界是在讲就是文化程度的差异，他们过的日子不相同啊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应当恍然大悟啊，我们要过好的日子，要把自己这个生活品质向上提升，啊，靠什么呢？靠教育。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贫困地区，啊，我们看到生活过得那么苦，啊，怎么去救济？物质救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要办学校，要教他，提升他的文化水平，就提升他生活品质。啊，这佛法里面是讲的是大的戒心，啊，我们能从人道提升到天道。欲界天提升到色界天，色界天提升到无色界天，啊，从六道里面提升到四圣法界，从四圣法界提升到一真法界，全靠教学啊！啊，事出事法没有例外呀！啊，我们要有这个认知。所以阿赖耶是从哪里来的？阿赖耶叫藏识，啊，阿赖耶 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藏识，啊，藏就是藏啊，含藏啊，藏的什么东西呢？诸法，诸法，我们现在的话讲诸法的印象，佛经的术语，啊，叫诸法乐谢影子，啊，现在人讲印象。我们今天从早到晚这一生生活当中啊，这个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啊，都有印象。啊，这个印象永远不会磨灭的。啊，有的时候印象很浅，我记不得了，啊，是记不得，通通归档了。这阿赖耶识好比是档案室，啊，全在这个里面，啊，你造的一切善、一切恶、一切无忌，全在这个里面，永远不会忘记。佛在经上讲，纵然经过百劫千劫，因缘遇会的时候，这个因就是阿赖耶里面这个印象，啊，这是含藏的种子，啊，遇到缘呢，这个果报就现前，啊，极其微弱的现象，我们自己啊，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实在用个粗心大意来说它了，不为过的，第六意识粗心大意，阿赖耶是非常非常微细。微细的 这个念头造的这个业，往往第六意识还没有觉察到，但是当暗时已经存了，已经归档了。归档的速度非常快，都是刹那刹那。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形象。我们叫印象，印象不是色法。如果阿赖耶识的种子，我们就是说现在印象嘛，印象要是色法，要是一个物质，佛讲了，我们无量劫到今天的造作，就是虚空这么大都容纳不下，你就晓得我们造的这个业有多少。我们在一生过程当中，在菩提道上，三大阿僧祇劫，怎么可能没有磨、没有难、没有障碍？往昔今生呢，造的恶业太多了，恶业障碍我们呐。善业也障碍我们呐。善业引起我们贪爱呀，恶业引起我们嗔恚呀，全是障碍啊，贪嗔痴全是障碍。所以佛教我们修净业，那这几个人修净业？几个人懂得净业？修净业的人就没有障碍了。实在讲，到什么时候才修真正的正业？这个净业，纯净不杂，发生大事。净里面还掺杂着少分不净，四圣法界。六道这个法界里面，总是染多净少啊。在我们凡夫真正很好的修行人，这个染业掺杂这个里面分量比较少，掺杂个20%-30%，这在六道凡夫修行人非常正常的现象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大概，像我们现在这种程度，大概95%以上染业，我们的净业只有2-3%呢，甚至于1-2%啊，就如此而已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所以这些确实是虚妄的。虽是虚妄，你要不知道它是虚妄，你就受它的害。真正知道它是虚妄的，你就不受害了，你就觉悟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关键还是迷悟。迷的时候，你永远被妄境束缚。你永远受这个妄境支配。这我们举个非常现实的例子。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是虚妄的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妄。我们受它的影响，起心动念，一切生活行为都受环境影响。什么原因呢？不知道它是虚妄。如果真的知道它是虚妄呢，决定不受环境干扰。你在环境里面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得大自在啊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在中国历代祖师居士当中，大德居士 有不少人证得这个境界。真如楞严经上所说的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，他不被环境所诱惑，不被环境所转，他在环境里能做得了主，他能转境界。善人遇到他，那善人会更善；恶人遇到他，恶人会改过迁善。他转环境，转人呢，转人事环境呢，他也能转物质环境。物质环境甚至有许多，许多这个天灾，他到这个地方来，天灾减少了。我们今天讲风灾、水灾、旱灾、地震，他到那里减少了。这不是神话了，这是事实啊！这个里头的理太深了。所以佛经里面讲秘密，佛家不是讲秘密，深密，这个理太深了。再深的理，只要你依照这个方法循序渐进，你一定可以证得。证得的时候，所以说豁然大悟。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有为法就是不法，前面的94法有为法，后面6法是无为法。所以无论是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心不相应行法，都是诸法集起的。毕竟无主，没有主宰。怎么进行呢？缘。所以佛法非常重视这个缘。所以佛法讲缘生的，他不讲因生的，他讲缘生，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。佛家讲的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现象啊，讲缘起。但是缘起决定是性空，这个性空就是毕竟无主，无我我所。所有一切法的真相皆是如此。所以说万法皆空，现在科学家也懂得这个道理了。科学家用什么方法看到这个真相呢？他用分析的方法。一个人生，一个物体，他分析。在分析的时候，从细胞里头分析成分子，分子再分析成原子、成电子、成基本粒子，我才晓得这都是空的。原来所有一切法都是基本粒子组合而成，组合这个现象不一样，有的组成矿物、组成植物、组成动物，都是一个东西组成的。科学家现在了解这个道理，不过是组合方程式不相同啊。那么这个话在金刚经上，金刚经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依照外国人的说法也2500多年了，依照中国历史记载是3000多年。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讲了，这个世界是业惑相啊。你们想想，一合相是什么意思？基本物质是一个，小而微尘，大而世界。这世界今天我们讲星球啊，同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， 疑惑相组合的。这个组合呢，缘聚它就形成，缘散它就散开了。聚散无常，它哪里有主呢？啊，有主的话，那即或永远不散，这叫有主啊。聚散无常，刹那变化。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为什么？了解透彻了，你对于这个事出世间法了，决定没有贪念的心。为什么？它是假的。你贪念是迷惑，你想执着占有妄想，为什么？不可能的，我们自己的身都不能占有啊！这个细胞的新陈代谢刹那变化，所以确实无我啊！世间人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是第一个迷惑，从迷惑我产生自私自利，造无量无边罪业。照这个造这些罪业，在一般讲呢，堕落在轮回，不是堕落啊。他这些业力啊，把这个境界就变成轮回的境界，变成地狱的境界。地狱从哪来的？自己变的，不是别人造给他受的。自作自受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不是佛造的。佛从来不干这个事情。佛哪里管这闲事？那我们觉悟了，都不管闲事了，那佛还管闲事吗？佛管闲事，那不如我们吧？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告诉你事实真相啊，是你自己心里变现的。前面所讲的一切众生心想一故，造业一异啊，从心想生呢、这个话大乘经里讲的太多了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于是我们也常常遇到有一些同学问我，鬼有没有啊？龙有没有？我都点头说有啊。为什么有呢？你心里在想，他从心想生啊，只要你想，他就会想出现象吗？本来没有嘛，这个像是你想出来的嘛。你天天想鬼，当然鬼就一大堆了吧。然后你才晓得今夜三福里面告诉我们身心因果。那个身心因果是什么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佛也是心想什么啊，我天天想佛，佛就现前了啊。就是这个基本粒子组合的时候，它是从心想来组合的啊，那就组合佛的世界了。天天想鬼，那就组合鬼的世界了。鬼是什么呢？鬼是贪爱啊，天天念念不忘贪爱，变现的现界就是鬼色鬼的界，这个法界啊。念念成恚，恨别人啊，世间没有一个好人，都是讨厌的，都是可恶的，他就变地狱法界啊。设法界都是虚幻不实，所以佛讲梦幻泡影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佛才劝导我们要想善，不要去想恶，要行善呢，不要造恶啊。彻底明了之后，佛给我们说的这个话是真实话啊，真实的教诲 慈悲爱护到极处的教导啊，我们才会感恩呢。我尚且没有，哪来的我所呢？我所就是我所有的。啊，这个房子是我所有的，财产是我所有的，地位是我所有的，权力是我所有的，假的，我所有的更没有了，我都没有，哪来的我所呢？啊，所以佛家讲的清净平等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你怎么会平等？啊，总是觉得我比别人高，人家不如我。你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万法是平等的。啊，佛跟恶鬼平等，跟畜生平等的，啊，跟地狱也平等的。佛尚且如此，那我们怎么会不平等呢？啊，我们上跟诸佛平等，下跟地狱平等。平等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平等是平等是佛法界。佛法界，你看清凉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理没有障碍，事没有障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才真的是大圆满大自在啊！啊，所以这个《十善业道经》这部经很浅显，这一段呢很深。啊，这一段是讲理。理要不明不透彻，这十善教你啊，你不肯做。为什么劝你？你也知道善是好，不善是不好，可是善偏偏做不到。啊，贪嗔痴慢是烦恼。啊，常常欺骗别人是不是好事情？天天还干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道理没有透彻。真正透彻了，决定不再做卧室了。别人骗我，我不骗他。别人诽谤我们，侮辱我们，陷害我们，我们受他的陷害，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，我们还是诚心诚意一片善心待他。这是你真正觉悟了。为什么不报复恶人呢？这是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呀，他很可怜呐，他糊涂啊，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你不可以责备他了。正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他的环境不好啊，没有遇到好人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，就是没有人教他，恕怪也，不应该再怪他啊，他对我再恶劣的行为是对的，是应该的啊，我们了解他啊，他不了解我们，我们要原谅他，决定没有一念报复的念头，依旧是诚心诚意，对待别人，纵然生命被他害死了，害死了很好啊，害死了我们至少升天了，我们早一点升天呢，还感谢他都来不及了，你怎么可以怪他呢？所以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才有怨恨心啊，了解这个道理没有啊？他把我害死了，是让我早一天升天的，换好环境啊！只有真正透彻明白的人，他才懂得。不了解不行的，总是堕落在这里面。 啊，所以这个两句，啊，这个三句，啊，但是须望诸法极其毕竟无主，这是讲阿赖耶，啊，无我，无我所，他这个无字贯下来的，啊，无我，无我所。这是事实现象，啊，不仅是六道，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真相，啊，这佛是一语道破。